灭亡记上第三章，萨罗满和埃及王法郎结亲，娶了法郎的公主，接她住在达卫城，直到她建完了自己的宫殿、上主的殿及耶路撒冷四周的城垣。百姓仍然在高丘上献祭，因为直到那时还没有为上主的名建造殿宇。萨罗满爱慕上主，遵行他父亲达卫的律例，只是仍在高丘上献祭焚香。萨罗满王去了基贝红，未在那里献祭，因为那是一个最广大的高丘。萨罗满在那里的祭坛上奉献了1000全燔祭。萨罗满在基贝红时，夜间上主借梦显现给他，天主对他说，你不拘求什么，我必给你。萨罗满说，你的仆人我的父亲达卫曾以虔诚、公义及正直的心与你同行，你曾向他表示了伟大的恩德，又为给他保持这伟大的恩德赐给了他一个儿子，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如同今天一样。上主，我的天主，现在你使你的仆人替代我父亲达卫为王，但我还太年轻，不知道如何处理国事。你的仆人是住在你所选的民族中间，这是一个多得不可统计、不可生数的大民族。为此，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一颗慧心，可统治你的百姓，判断善恶。否则，谁能统治你这样众多的人民呢？因为萨罗满求了这件事，获得了上主的欢心。天主于是对他说，因为你求了这件事，而没有为你自己求长寿，也没有为你自己求富贵，也没有要求你敌人的性命，单单为你自己求了智慧，未能辨明正义，我必照你的话做，赏赐你一颗聪明智慧的心，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人，在你以后也不会兴起一个像你的人。你没有要求的荣华富贵，我也赏赐你，使你在列王中一生没有可与你相比的。如果你履行我的道路，恪守我的法律和我的命令，一如你父亲达卫所行的，我必要延长你的寿命。萨罗满醒来，才知原是一梦。以后他回了耶路撒冷，立在上主约柜前，奉献了全燔祭与和平祭，设宴款待了自己所有的臣仆。有一天，有两个妓女来见君王，立在君王面前。一个女人说，我主，我和这个女人同住一房，在这房里我靠着她生了一个孩子，我生产后第三天这个女人也生了一个孩子，我们住在一起，在这房里除我们二人外再没有别人住在这房里。有一夜，这个女人的儿子死了，是因为他睡觉压死的。他半夜起来，趁你婢女熟睡时，从我身边抱去我的儿子，放在他怀里，把他死了的儿子放在我怀里。当我清早起来给孩子喂奶时，发现孩子死了。及至天亮，我仔细一看，发觉他不是我亲生的儿子。另一个女人说，不是的，活的是我的儿子，死的是你的儿子。 这个女人说，不是的，死的是你的儿子，活的是我的儿子。他们俩就这样在君王面前争论不休。君王说，这一个说活的是我的儿子，死的是你的儿子，那一个说，不是的，死的是你的儿子，活的是我的儿子。君王吩咐说，给我拿把刀来。人就给君王拿来了一把刀。君王遂下令说，把那活孩子劈成两半，一半给这一个，另一半给那一个。那活孩子的母亲因为爱子心切，就对君王说，我主，请把活孩子给那个女人吧，千万不要杀她。那个女人说，劈开吧，这孩子不归我，也不归你。君王于是宣判说，将活孩子给这个女人，不要杀她，这个女人实在是她的母亲。全以色列人听了君王所断的案件，便都尊敬君王，因为他们见他断案时具有天主的智慧。